嗰個公立醫院睇係要排長龍，又唔會有症狀，可以中間幫啲傳媒打尖啦，就因為。但排嗰條龍太長啊嘛，喺急症室。 因為佢哋其實人手真係好少 的。所以變咗嗰啲症狀咪可以賣人情咯。 啊、 打個電話落去瑪麗醫院，喂喂喂，這個大台有個記者，個老母嚟睇病啊，咁樣可唔可以俾佢睇先啊？咪就係嗰啲嘢啫嘛。 因為咧講咗好耐嘅虛視政策啦，以至係棚仔咧嗰啲小販咧係俾政府逼迫咧，好多人都想即係食衞局俾翻一個即係回應佢，但係高永文係從來都唔會去見機。 佢好 arrogant 嘅個人係，佢、 啊、 覺得自己個鼻哥窿真係向天。咁我哋就叫做細小教室，就係、是、由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去睇翻大嘅政策。 嗯， 劉小麗、劉世良，細小教室。逢星期四晚八点至九点。好啦，剛才我哋讲到本土派要拜第一个神，其实就是真的香港人成为神的，就是关师傅啦。关太兴师傅啦。咁就喺平洲的金花娘娘庙旁边咧，喺金花娘娘的神像隔篱就有关师傅的呢个叫做关护法大将军的神像喺度啦。嗱，咁我想问下啦，就话当初就佢去八一年就喺平洲。咪、嗯、喺日本公干就金花娘娘報夢就撮合咗佢同呢個廟祝，咁、 嗯、 就去修復幫呢個平洲金花娘娘廟修復啊，即係捐助呢個廟宇啊咁。 係啦係啦。 咁所以就變成即係、就是，但香港人好少好少知道啊，關德英係神嘅點解？ 唔係喎，我知喎、啊。 你知㗎？ 唔其實之前電視嗰啲娛樂新聞都有報啊， 宣傳 下啊，係啊，係 啊， 都有講啊， 都時不時都有，即係我諗都要睇下咩。 但係我哋當笑片嘅啫，但係原來真係有個神像喎，真係而家先知道。 係啊，神像我第一次見嘅啫，真 係。係啊，咁你見頭先你 cut 出嚟嗰張圖都《蘋果日報》嚟㗎嘛？ 係啊係啊， 其實《蘋果日報》報過嘅，其實係。咁所以其實成個 case 得意嘅，不過我又喺度諗緊，用依家今日嚟講話，佢係咪香港人呢個定義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啲踩界喎。因為佢本身佢係 佢係一個中華膠啦，當然 即係大陸嚟㗎啦。咁佢今屆大部分都係咁㗎啦， 民族主義者嚟嘅。 關 國興咧嗰陣時籌旗抗日㗎嘛， 係啊， 去美國 佢 二演呢個粵劇。 係啦，關師傅就係即係呢個飾演黃飛鴻啊嘛，傳統文化代表。咁佢嗰個即係黃飛鴻本身就係有嗰種民族主義。 咁咪啱啊！陳雲嗰套咯，即係話我哋香港人係佢話呢個保存咗最正統嘅華夏文明啊嘛，體現喺關師傅嗰度。 關師傅身上邊。 佢開平人嚟嘅，咁佢嚟香港係啊，係啦。咁佢嗰時佢入戲班，跟住慢慢由細做起，跟住慢慢做到去。扮啊關公啊咁樣嗰啲嘅，係啊， 但係佢應該， 但係會唔會關德興嘅神化過程係即係同佢喺做個關公有關？ 應該同佢本身嗰個形象正氣有關係。係 啊，佢全部都係做正氣嘢噶嘛，奸人堅就專門做奸人的。 所以我話喂，咁花娘娘廟會唔會下一步進化就係好似秦桧廟咁樣，即係岳飛廟咁有個秦桧跪喺度？就有個奸人堅， 奸人堅擺咗喺度，呢個好啊，呢個 唔係呢有噱頭，呢個咧就要同啊， 對阿堅叔就不敬， 對阿堅叔就不敬啊，堅叔 呢個同廟祝最接合啦，呢個問題。 同埋第二個方向就係話，會唔會慢慢啊，關德興神會分化？有獨立的功能啦，而家佢就附屬金花娘娘。 而家佢只不過附屬啫嘛， 係一個 係捍衛金花娘娘嘅一個保安啫嚇， 保安 secure 嘅 啫，護法嚟嘅。咁你將來會唔會發展到咁嘅時候，就要睇翻本身啦，就係啲信眾個支持度。對金花支持度高定係還是係？ 我覺得要分拆上市。 係啦，即如果佢 OK 嘅就可以分拆啦。 嗱，如果分拆嘅話，就你個廟祝要作個古仔俾佢，即係話拜咗呢個關護法大將軍之後咧。有啲咩 function 先？嗱，呢個最重要。如果唔係咧，你話喂，原來拜咗都係同金花一樣，係保你順產就唔掂。 咁就不 因為現代香港人係唔要細路嘅。 係。 你話保你只狗順產就掂啦，因為全部唔要細路嗰啲就養狗嘅。 如果按你咁講嘅時候，嗱，如果要順產安產就拜金花。 係啦， 係啊。 如果 生完之後， 如果唔要， 要避孕，唔要 避孕就 係搞完之後唔想要， 就拜關關師傅 啱喎，男團佢都拍過一個家計會， 家計會係喎，拍家計會廣告， 叫阿梁歡結扎啊， 跟住就一條龍服務。 都係喎，有啦，有 係 喎， 呢個 拉冧喎，即 係 證明佢在生嗰陣時咧，已經好關注呢個避孕同埋節育嘅問題啊。 喂，但係而家唔係，而家政府咧叫你生多個啊嘛，而家三個啊嘛，而家香港政府 唔係嗱呢啲祈求順產嘅神咧，你喺日本有好多啦，即通常都係同性器官崇拜有關啦。 呢個係一個原始嘅 咁就我去藏傳佛教嘅，譬如去不丹啊嗰啲廟咧都仲有嘅，甚至咧喺嗰啲村裏邊咧係嗰啲牆外邊畫咗好大嘅羊具喺度添嘅，咁同埋嗰啲喇嘛咧係攞個羊具作為聖物咁樣去即係 touch 你咧， 係啊，呢個 即係唔係佢自己啊，係一個物件嚟嘅，係一個物件，一個木雕咁樣。 呢個其實 作為祝福嚟嘅。 就算今日我哋華人社會都好興買呢啲嘢㗎咧，有 時係嗱，其實我哋個同個祖先嗰個祖呢個字咧， 個祖字 就本身其實祖咧，而家變成咗而且個且啦，個且其實就最早期其實就係羊具啫嘛，即係男人嘅羊具。 我贏 一 睇就 知啦，係啊，咁就拜祭啦。後來就係因為係。 即係禮衣變 成神，所以就加個禮衣邊咁睇啫嘛。 上面擺嗰肥豬肉， 係係啦。咁其實就係咁樣啫嘛。 哦，即係羊具隔離有張台，台上面擺個肥豬肉，咁就即係等於祖先個祖啦。 祖先個祖啦， 其實一樣啫嘛。 啊，有橋啊！嗱，如果你想要細路就拜金花娘娘，如果你唔想要就拜呢個 拜隔離嘅 隔離嗰個關師傅。 係啊，即係一條龍服務。係啊， 因為嗱，如果你我睇日本好多嘅廟，佢之所以香火旺盛，係幾樣嘢，佢係符合到現代社會嘅要求。 嗯。 第一咩咧？就係佢好多嗰啲祈願啊，即係將嗰啲木繪馬寫咗啲字，然後綁咗上去，咁然後就可以祈願。咁有啲就係學業，佢分得好仔細添㗎。嗰啲木繪馬，你問你要乜㗎？健康又得，交通安全又得，呢個學業又得。咁咧就後生仔就會寫學業啊、戀愛啊嗰啲咁。但我覺得而家香港嘅神面對呢個接班人嘅危機啊。跟香港政府一樣，即是接不上， 即是他配合一個社會的需要。 你很簡單，你怎麼會現在有人祈求順產的？大家都不想要小孩嘛。 現在那個特別香港現在的醫療那個生，大陸人都走來香港生了。 你摸龍床，你對現在的年輕人 不用摸啊， 摸什麼而已，是不是？ 還有你隨時可以 check 到， 或者他要一個， 是 那你說我要拜這個十八奶娘，不用了，給個菲傭就行了。 所以現在那個功能要轉一轉， 是不是？他使什麼奶娘呢？他整個印傭菲傭 本身神靈本身的功能不斷轉的，是 很多 時候，但我說他功能沒辦法轉的話就會衰落， 他不轉就衰落， 他不轉就奶 娘，即是這些這樣的電話 iPhone， 即以前只有打電話，後來有收音機，現在要有影相啊，有到 Apps 的嘛， 3210來打電話，大佬被人試 了，是啊，即是要不斷進化的，其實真的。 就算好像我們講話有些 case， 例如在大陸來香港的神，好像梵仙，他本身是做那些碗窑， 是啊，碗窑的梵仙， 他其實都改了個 function 的了， 現在都不再是即係保佑你， 唔單純係保佑係嗰個我哋叫做陶瓷業啦。咁依家咧，純粹變咗一個地區神啦。 嗯， 就咁樣。 但係嗰啲行業神點解唔變咧？ 嚇， 行業神我諗佢而家仲有 老班，其實都變咗㗎啦，都變咗啲㗎啦。即係佢例如話，以前老班嘅佢係老班係邊個咧？佢係整嗰啲咩工程用具啊？係 啊，工程用具 裝修老闆咯，係咯。 而家裝修老闆咯， 係啦，但 係地盤咯， 係啦。咁佢依家將佢延伸到去用。若凡用直尺用呢個圓規嘅嗰班人就會拜， 咁 係啦，三行 咁似嗰個 係啦， 嗰個咩庸嗰個咩庸人庸人管嗰個 庸人會管， 庸人會嗰個 共濟會， 共濟會嗰個咩 規規國尺咯， 即係西方共濟會噶 嘛，建築啊嘛， 係啊，即 係咪先？ 華人社會就老班廟咯， 老班廟啦，咁佢咪拜。拜呢啲嘢啦，三行啊，包括咗你扎鐵啊，即係 而家就 扎棚啊，咁樣嗰啲都會，都會。 我諗只要呢個行業唔式微咧，咁佢就個功能就繼續存在。 佢就係轉咗少少噶啦，唔係單純。 嗱，如果係咁嘅話，其實香港可以 create 好多本土神，我覺得李小龍可以啦，武神。 係李小龍得啦。 要有人提出啦，要有人拜佢啦。咁例如話，你就算嗱，我哋咁樣睇嗱，我哋撇離香港呢個地方，大陸都有一個。製造過一些領導人的神出來的， 咁啊係啊， 而家有啲， 即係喺嗰個咩湖南嗰、那個呢、這個阿毛主席的鄉下咧，整咗好大個像，個個走去拜㗎。 毛澤東、啊， 跟住咧，你知大陸嗰啲司機咧揸車啊，司機嗰個位嗰度咧掛咗好多毛澤東像喺度啊。 日本好多嗰啲戰國嗰啲名人都係成為神嘅。 係啊，咁、啊、所以咪話將人變做神格化，其實係好平常嘅事㗎嘛。係 啊， 啊，只係即係今日我哋國內都會見到有。 有呢個毛主席嘅廟。 啊，毛主席咧叫你咧就係即係咩唯物主義啊嘛，啊，但係佢啲人民就擺俾你睇咁樣。 嗰啲符係好似幫保啲的士司機安全，交通安全。 係啊，交通安全啊嘛，直情直接上喺度。 我覺得唔係啊，呢個錯曬。我哋如果我拜毛主席只有一樣嘢嘅啫，如果我係獨男嘅話，毛主席多女啊嘛。咁啊，大佬咁多個老婆， 唔係咁你呢個係 咁啊，唔止毛主席啊，孫中山都得㗎， 係咪先？係孫中山都得。 喂，呢啲反而有計嗱，你見到日本嗰啲神社， 孫中山國際化啲啊嘛， 啊孫中山仲國際化啲啊咩？ 你係中意國際化嘅女朋友 就拜下孫中山， 你中意 local 嘅就 local。 其實日本就是因為這樣，你看到很多那些神社呢，其實它真的有一塊姻緣石啊，有一塊這些東西呢，它都有的，但它就變了呢，開始跟那些年輕人，年輕人你很簡單，你還跟他說我們那些生仔生女，中國人最多就是這些神，跟生仔生女有關，要不就家宅平安啊那些東西，但它現在家宅都沒有，年輕人住劏房，買唔起樓，講咩家宅啫？ 間房燒咗咪算咯，都 冇。反而你話喂，拜咗呢個就可以每年都可以去日本五次旅遊啦，咁啊掂，係嘛？呢啲旅遊神又冇。 旅遊神係其實真係有得發展下。 整翻個咯，係咪先？ 喂，好巧嚟。 其實我哋有諗過嗰陣時，例如話和合二仙啦，講講姻緣啊嗰類嘅咧，咁會喺邊度去？ 冇人拜，而家七者都冇人拜。 喂，其實我都覺得奇怪，譬如七者咧喺即係日本咧係好 仙台七夕祭好大， 係啊係好大陣仗。但係我哋即係華人社會，即係大陸嗰啲唔好理啦。但 反而二月十四又多人慶祝喎情人節， 因為我哋崇洋媚外咯。 啊，崇洋媚外。 咁點解我哋唔將七者誕變成係？ 七者誕其實都可以好浪漫 嘅。以前係話有七者衣啦，我細個嗰陣時，我媽 拜，係我阿媽都拜嘅。 咁你冇理由拜一個即係一年先見一次啊？ 但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嗱，香港啲即係年輕女士咧，即係港女咧，就係香港。 但 係 個拜祭方法老土啊。 係啊，佢好少拜 衣，大佬，你同個女朋友喺街燒衣。 唔係，佢真係好，但係香港女仔咧就喺香港就好少拜七者，但係個個走去日本咧就 七夕祭， 係啊，七夕祭又參與，哇，好興奮，好開心。 去七夕祭，跟住仲有摸去關呢個。京都那邊摸那些 姻緣石，那些 姻緣石嘛，係啊， 真係奇怪。我諗係要更新啊，即係譬如嗰啲祭祀嘅，除咗係頭先嗰個功能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祭祀嘅模式。唔係 啦，最主要 燒衣嗰啲啫。 日本嗰啲廟咧，你唔老土啊嘛，你買個木槌馬，個槌馬又好靚，咁啊攞支曬 pen 寫幾隻字，然後就綁上去。大佬，我哋呢度有香爐，有焚花爐， 係啊，咁啊真係整到臭曬，又 你見到嗰陣味，喂，大佬件衫 Chanel 嚟嘅，頂個仲要去街嘅，大佬去五星級酒店食飯嘅，冇理由拜完七者成身呢個衣紙味。 所以我諗呢啲儀式係需要改變下。 但係呢個係嗰個關乎到嗰個廟祝覺得對嗰個傳統嘅。 喂，我覺得傳統呢啲嘢，啲好嘅嘢就保留啊，啲冇俾 我 改。 今日講呢個關帝神，我哋講個紫華神，不如咁啊，索性我哋投間廟嚟做，用一個最現代化嘅方式去經營，就俾人睇到咧，哦，原來廟可以咁做嘅，我都係一門生意嚟。因為華人廟宇委員會下邊有一啲即係冇生意嘅廟咧，係唔想經營，就交翻俾政府，政府又唔想 run 噶嘛。 咁啊，但佢拍賣。 咁我哋可以 bid 翻嚟做嘅喎，其實係。 係啊，可以。 咁你 bid 完之後，你唔一定要翻去個嗱，你有個主神，譬如金花娘娘咁啦。咁但係你可以有側邊隔離左右去生好多嘅 apps 出嚟噶嘛。 係 啊，嗰啲附屬嗰啲分支嗰啲，嗰都成熟煲熟咗，咪將佢分拆咯。 係啊。 喂，其實我真係覺得，如果係有啲投資眼光嘅咧，第一咧就 bid 一間，第二樣嘢咧就嗰成個儀式啊。是要現代化。 你問我一定，我如果俾我搞， 改一改， 我一定要搞一間廟係咩咧？係祈求貨動物。貓狗嘅， 而家好多人養貓狗。 貓狗廟，我覺得一定掂。 係，而家好多人都 真係㗎啦，勁過關德興廟，我覺得。 首先先有間廟先，跟住你養一個係關於貓狗嘅陪神。 係啦， 係啦， 就喺個主神隔離。 係啦，跟住咧， 但 係 發覺拜一拜啲乜， 慢慢就整個陪神 煲 大妹仔就慢慢係大個主人婆啦。 即係等於阿梅艷芳帶阿草蜢出世一樣啦。然後跟住草蜢就分拆上市， 煲大佢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我哋睇翻呢啲 case 咧，我哋就會諗翻嗰個發展模式方面係一個好重大嘅問題。係，即係喺今日嚟講嘅話，依家啲廟落落去做緊啲咩嘢咧？大家都係一樣嘅，其實你會發覺。 我就話竟仲係 冇 緊 創新 神， 有 生細路有神誕嘅嗰日就話乜嘢神都有嘅，例如佢本身佢每間廟佢有個烈性類似烈性宮咁樣嗰樣嘢擺曬， 即係幾百個神喺曬。 係啊，乜嘢神都喺度，凡係所有嘅神誕 都關佢事嘅，去吸引所有信眾聚集翻。 咁其實即係做爛屎啫喎， 冇 market selling point 啊！ 即係其實就係乜嘢手機都係用翻個 Google， 咁就冇意思啊！ 咁你真係變咗翠華 同埋。我覺得真係冇特色， 佢冇特色，所以你見間間廟都會有拜太歲。 嗯， 每年都有 少太歲借富 咯，係啦，即係咁樣。 即係見到大家一窩蜂見到揾到食嗰啲，咪走去做。 係啦係啦，全部做呢啲，即係好似做生意咁樣。 咪真係啊！ 咩賣呢個雞蛋仔啊？大家喺度賣雞蛋仔咁嘅生意。即係 諗下我哋細個咧啲神話故事咩？二郎神廟得唔得啊？二郎神話曬有隻哮天犬。 二郎神其實有嘅喎。 有啊， 你係喎可以整。 阿楊展啊， 唔係咯，有哮天犬。 你整個二郎神廟就係專係祈求個狗仔順產啊，狗仔唔會有病啊，老年嘅狗髋關節冇事啊，嗰呢啲咁嘅嘢。一定得，我覺得 想得過。 好啦，今集我哋差唔多啦，下次有機會再揾下呢個施博士上嚟，咁有趣講下呢啲嘅神廟嘅故事，話講到我呢個紅心萬丈咁 樣，開翻家 啦，係啊，真係啦，好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